却无法相 今天是2016年12月1号，距离2016年结束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想想马上过去的一年，你收获到了什么呢？还有哪些没有完成的小计划或者小目标吗？欢迎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互动留言，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这里是 MyFM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一首为你加油打气的歌曲，周杰伦《稻香》，开启下午的 Music Party。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谁知道想 送回他来快乐，成长在田里，在今天天的累了，都在

有的人唱歌呢，只是为了用音乐和你聊一聊面对生活时很多真实的心情故事。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普通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苏萍。最近呢，张信哲改编的《五环之歌》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围观。原来情歌王子还可以驾驭 rap 饶舌，让我们非常惊喜。记得在第4季《我是歌手》的总决赛上，张信哲是邀请阿肯串烧了《爱如潮水》和《Lonely》。DJ 舞曲般的《爱如潮水》变成嗨歌，同样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围观。接下来，张信哲《爱如潮水》。 放纵的滋味，

的生活，人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 FM 100.5。 大家好，我们是 五月天， 关注五月天，关注 My FM， 随时随心 好音乐。 My FM。 一首来自王婉之《水百合》，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 Family 105 Music Party， 我是苏比。有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第44届动画安妮奖昨天公布了提奖名单，年度口碑之作《疯狂动物城》获得了包括最佳动画长片、最佳动画效果、最佳导演等11个奖项的提名。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动画安妮奖呢有一些陌生，其实这个奖啊在动画界还是非常有分量的。安妮奖呢是动画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它是从1972年开始举办，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狮子王》《花木兰》《玩具总动员》《千与千寻》都曾经拿过安妮奖，想象一下颁奖现场啊，一定是高朋满座的盛况。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李荣浩《满座》。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紧握，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逃，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 上来自周华健，其实不想走。不知道你对 Music Friday 的好音乐是不是也是这种态度？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转微风，9到1摄氏度。今天有风，所以吹散了雾霾。周末的时候呢，温度会上升一点，但是空气质量又堪忧了，所以出门戴好口罩。张靓颖，这该死的爱。 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Oh baby， 那封没有寄出的信，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递。想起错过你声音，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首来自那英《愿赌服输》。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ophie。 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因为地铁六号线新梅江站施工，那从今天起到明年的11月30号，将会封闭地铁新梅江站的施工区域，解放南路西侧辅道以及道路西侧无水道以南辅道进入主路入口，并且禁止车辆行人的通行。施工期间呢，过往车辆行人可以绕道解放南路、潭江道、江水道、无水道、环岛西路、环岛东路等路段，但是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也必须按照交通指示标志通行，并且减速慢行。马迪，南山南。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九北南山有 FM Music Party， 你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我觉得每个人呢，应该都有一个见到他之后让你觉得相见恨晚那样一种心情的人。哎，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了谁呢？这里是陪伴你的 My Family 10.5 Music Party， 我是 Sophie。 最近歌手本兮全新创作的专辑主打歌《下雪的季节》 MV 正式首发，讲述爱情中最难过的不是别离，而是记得，爱到深处不知不觉变成了他。轻柔舒缓的旋律给这个寒冷的冬天增添了几分伤感少女的心绪。有些歌曲啊，就是适合在夜深人静或者下雪的时候营造那种你追求的有点小凄凉的氛围。现在呢，暖暖的午后，我们请出的是汪苏泷白兔有点甜。

悲伤融化。 一首来自郭靖《心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5.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王铮亮最近发行了新歌《球球》，受到了不少的关注。这支新歌呢，是用王铮亮爱女的小名命名的，他本人也是包揽了词曲创作，还将女儿咿咿呀呀学语的片段也收录在歌曲当中。心机奶爸王铮亮谈起女儿，言语间满满的都是父爱，女儿的出现呢，也让他们之间多了一层浪漫关系。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他们，也送给期待发生一段浪漫关系的你。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呼市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小雨滴，多少忽远忽近的。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 音乐四十，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不想在你面前哭，不想在你面前输，到底是谁的错，躲过与对方的误，缘来缘去不如看看走过的路，我们就这样没有目的的爱了，毫无保留，只因彼此的爱着，不必过多解释，你我有太多往事，曾经说好的 来自杨千嬅《没有目的的爱了》，这首歌呢是电影《春娇与志明》的主题曲。这里是陪伴你的 MyFM 101.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本周五晚上十点，小绵羊张艺兴呢空降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他一出场就会给观众带来一首吉他弹唱。除此之外，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最新个人专辑《Lose Control》。张艺兴说，这张专辑是自己作为制作人的第一张专辑，其实自己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很多的努力。现在是年末了哈，很多人工作也是越来越忙，压力越来越大， 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调剂，比如说工作了一个小时之后就放松休息一下，听一首非常嗨的歌曲 Talking Body。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半开着盘古，看谁的饥渴谁有先关不住，等待着追捕，等待被追捕，寂寞的朝阳，每夜的节目，他粉身碎骨，你一度共度，在爱情面前，我们都不服，一直为心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野生动物》。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疯狂动物城、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原班人马打造的迪士尼年底收官之作《海洋奇缘》来势汹汹。上映以来呢，不仅强势登顶了北美票房排行榜，在昨天最新公布的第44届动画安妮奖提名中，《海洋奇缘》也是拿下了多项提名，除了最佳动画，还有最佳配音、最佳动画效果以及最佳角色设计等多项提名。在国内呢，也是被网友称为11月份最暖最萌的治愈系电影。那如果你不开心的话，可以去看电影治愈一下。 OK， 陈小娟远走高飞。 Just keep your eyes on me. I said you're holding back. She said, shut up, baby. Up and Dance，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最近呢，在综艺节目挑战不可能中，王力宏变身评委，还向观众展现了一把他的专业技能，依靠杯子摩擦的声音准确地找到了目标杯子，还将有瑕疵的杯子给揪了出来。有网友就评论说哈，王力宏的这个双博士学位还真不是闹着玩的。其实人家不仅是音乐才子，结婚后的王力宏呢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不知道他有没有经历家庭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呢？一起来听歌咯。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带我环游世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中穿梭。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路机，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 需要什么？爱上一个人用一秒钟，

上走过那些人们转一个弯，遇见美好 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里，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在等待，拥抱着是不确定，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Let's start. 爵士的味道来自王若琳的迷宫，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未完待续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种状态，没有完成的作业，没有完成的青春期的幻想，没有完成的未来的期待。当年25岁的孙燕姿在给自己放假休息之后，重新回到这条未完成的音乐之路。我不难过，我会向前走，慢慢解脱，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 6630-1888。 融景羽翼，晴暖初冬。 天津友奥特莱斯首届棉羽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均奥特莱斯。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我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细心研究，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是享受自由，回忆很多，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我并不懦弱，你比谁都懂，最人寂寞就会是我最后的宽容。 心中，我真的懂。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 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今天上榜曲目是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曾经唱着勇气的梁静茹，现在已经步入了婚礼的殿堂。曾经哼着《爱你不是两三天》的我们，也已经长大了。当初这首歌触碰了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现在重新聆听，重新回味那份小小的感动，希望感动依旧。MyFM K 歌欢唱榜，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

My FM。 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

清楚地浮现你的脸。我多想找到你，轻碰你的脸，我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 前如果没有参加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徐佳莹呢可能还是某家医院的小护士，为平凡的人生努力奋斗。可她呢却用一首原创音乐作品身骑白马惊艳亮相，并斩获了冠军，创下了节目有史以来最快的25盏亮灯记录。后来呢发行了新专辑《寻人启事》，以为只是寻常的口碑，但是又一口气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6大奖项。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这就是拉拉徐佳莹。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她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寻人启事》。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1.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暴风之后光明就在一瞬间，美丽艳阳下雨天，彩虹飞，我迷惑，我心疼，手放在胸前，我许愿完美就在天边， 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净系识跳舞。 我系陈小春， 最由 Candom 舞池到到 Woman 妹嘅新年会舞，唱歌做戏唔错， 都唔错。 而家仲有王大伟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挺好啊，挺好啊，挺好啊，下半场会是怎样，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享受好音乐 Music Forty， 大家好，我是张轩妍。 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